乔一成撞到黄一丁在路边摆卖，黄一丁叫乔一成千祈唔好同乔三丽讲，因为佢想同三丽搬出嚟住。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西杰，我呢身打扮得唔得啊？ 哇，得到秘啦，瑞文，成只青椒咁企喺我面前喎。 乜嘢啊？你唔觉得我呢个造型好清新，充满大自然气息嘅咩？ 咁就啱啦，我请嚟咗圣雅各福群会 Green Lady 项目嘅代表，倾下点样着出靓靓二手衫。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山野教练刘志宏教我山野急救。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8-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晨啊！喺11月10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嘅。嗱，寻日咧政府就公布咗，港府咧就系会批准两电咧出年系加价嘅。咁啊，其中咧中电咧就系会加5.8%啦，系九年嚟即系2013年咧嗰年嚟咧系新高嘅。港灯咧就系加幅咧7%。是16年來新高。咁尋日都講到啦，電費咧其實係由兩個部分咧係組成，咁包括就係基本電費啦，同埋燃料費啦去組成嘅。咁啊，其中燃料費咧就係反映咧，即係而家啲譬如國際一啲燃料價格嘅變動等等啦，實報實銷嘅方式咧係要用户俾翻個電力公司嘅。嗱，今次政府嘅解釋啦，係因為國際嘅燃料漲價，咁導致兩電咧已經喺凍結基本電費之下啦，同埋係透過電資一啲費用之下咧，仍然係有今次嘅加幅嘅。咁見到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咧，亦都提到，就是因為呢個嘅燃料價格上升啦，喺唔同嘅城市，譬如紐約啊、倫敦啊、新加坡等等咧，電費咧都有雙位數嘅升幅。咁香港咧喺加價之後咧，電費仍然係低過其他城市嘅。咁佢以一個三人家庭為例啦。而家平均每個月咧電費咧就係要275元，咁啊出年咧就係要俾多20至24元，呢個就係佢舉嘅例子嚟嘅。對於呢一個嘅電費加價嘅加幅啦，成個趨勢啦，你又點睇？18723111，18723111，今次加幅中電加5.8%，港燈咧就加7%啦，講緊出年嘅電費，究竟係一次嘅個別一年嘅情況啊，定抑或係嚟緊嘅趨勢都話係咁咧？咁對於一啲嘅基層嘅住户，影響有幾大咧？電費開支會唔會都對於佢哋日常開支嚟講佔嘅部分咧都有唔少咧？咁講到如果用少啲電又得唔得咧？咁啊，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去講下佢哋關注嘅地方，有關注基層住屋聯席成員鍾慧賢，早晨。 早晨啊，主持你好。 早晨，鍾慧賢。 昨日咧，我哋同一啲劏房户同埋一啲不適切住屋嘅街坊都睇到新聞啦，就見到話中電同港燈都會加價，大概嘅升幅就係5%至到7%左右啦。咁樣咁其實我哋同劏房户嘅街坊其實無疑一定係增加咗佢哋個經濟負擔，因為現時咧佢哋咧係一個完整嘅單位分間出嚟嘅，其實佢哋都冇一個由中電啊同埋港燈咧幫佢哋安裝嘅獨立電錶。咁佢哋個獨立電錶其實係由業主自己安裝嘅，我哋計翻佢哋每個月嘅平均嘅度數啦。咁所以南州嘅電費嘅情況咧，其實係劏房户嚟講其實好普遍。現時咧中電咧同埋港燈咧，佢哋收每度電嘅市價大約2至3每一度啦咁樣。但係呢啲劏房業主咧收街坊咧，佢哋嗰個每度電咧其實去到6嘅。咁呢個數字咧係喺9月中嘅時候咧，中大咧未來研究所有個不適切住屋嘅調查所得嘅，咁都見到咧，其實劏房户啊，佢哋嗰個每度嘅電費咧，那個收費其實已經高過一般一個正常嘅單位超過20%噶啦。其實，咁嚟緊中電同港燈加電費啦，我哋相信業主咧都一定會調整咧佢哋對劏房户每度電嘅收費嘅咁樣。 同埋咧，喺依家嘅情況咧，因為嗰個電表其實係分拆噶嘛，都講到，咁佢哋每成個單位可能我哋諗我。一個普通的單位可能本身四個人住啦，咁佢可能那個原定單位一劏三或者一劏五間咧，咁變咗嗰個住的人數咧多咗，用電一定是扯到去最高，那個用電級別一定是最高。所以你話啊，啲劏房户點慳都好啦，佢哋嗰個每度電係一定是最貴的其實用緊、嗯。 所以你哋估計是咪？因為頭先咧就講到話即係。加個加幅啦，充電就5.8%啦，港燈嘅出電加7%啦，係咪喺劏房户嗰度可能直情個幅度係唔止？因為好似你頭先所講啦，根本可能佢哋嘅電表未做到獨立電表，未分拆到嘅，可能幾個户加埋嘅電力一扯扯高咗，咁可能就算佢哋慳，可能其他人用多咗嘅時候，其實計翻嗰個幅度可能係更加高咁，會唔會係咁？ 係啊，係啊，即係同埋仲要諗就係業主佢調整個幅度，其實可能仲多過。中電或者港燈的升幅，所以話劏房户可不可以慳啲電啊，令到電費平啲？我哋相信其實好難咯。其實佢個水電個開支其實同佢租金一樣，都係壓縮唔到噶啦。因為佢哋煮食又唔可以好似我哋一個正常嘅單位咁樣可以明火啦，佢哋都係用電磁爐啦，比較安全啲啦。對於佢哋嗰個劏房，另外就係用緊啲儲水式嘅電熱水爐沖涼啦。尤其是天氣凍咗，我相信呢個都會用多。咁另外就係呢排天氣好啲添啦，咁可能電即係用冷氣雖然少咗，但係咧佢哋有啲家庭咧，佢哋屋企其實係冇窗，甚至咧個隻窗係對住樓下天井個垃圾，即係好多垃圾佢哋未必用到個窗咯，所以平時夏天係一定要開冷氣，甚至唔開冷氣都好都要開風扇，令到個空氣流通咯。咁所以佢只能又唔可以慳到電啦，同埋嗰個租金開支又慳唔到啦。咁其實佢只可以壓縮佢其他生活開支，好似佢個醫療啊，或者食啊，或者個人教育啊，或者小朋友嘅教育，甚至可能即係病咗唔去睇醫生咁樣去慳錢咯咁樣。 因為我見咧，其實局長有個例子，佢就話啊，三人家庭每個月電費咧，即係喺加咗價電費之後咧，額外支出20蚊至到24蚊咁。但係聽你咁講，喺一啲劏房户可能就唔止呢個幅度，你評估係點樣咧？或者？ 係啊，因為現時咧嗰個濫收水電嘅情況都係嚴重，啱啱我講到依家普遍街坊同我哋講都話業主係收過六，我哋甚至有聽過係收過百咯咁樣，其實都見到佢哋每個月正常好似以啱啱講話三人家庭去估算啦，用275度啦，咁劏房户其實。依家一個月可能係交緊400多蚊至500蚊嘅電費係俾業主咯，每個月佢哋係收多一個普通嘅家庭可能大約80蚊咁樣咯。 嗯，所以我就話咯，即係日後如果加咗價，你哋估個幅度會唔會係20多蚊咧？即係定係點樣咧？你評估？ 我覺得呢個係最少咯，即係最少會加多啱啱局長所講嘅20至24蚊每個月多數，我覺得係呢個係劏房户嚟講係唔止添，一定。 嗯，嗱，各位即係一啲基層嘅住户啦，或者其他住户都好啦，點睇今次嘅電費嘅加幅咧？尋日咧政府公布啊，兩電、中電咧係出年淨電價上調咧係5.8%，港燈方面淨電價上調7%嘅。對於呢個幅度，對於日常開支嚟講，會唔會都有所即係增加咧？負擔方面又點咧？講下你嘅睇法。1873嘅，繼續同咧鍾慧賢傾下。鍾慧賢咧就係關注基層住屋聯席成員嚟嘅。頭先咧你講到一啲劏房户啦，點解可能慳唔到就有好多外在嘅環境原因，譬如開唔到窗，咁可能成日都要開冷氣啊。舉個例係咁啦。咁另外都提到可能佢哋冇獨立電錶，可唔可以講下其實而家我見好似有啲電力公司係幫手會陸陸續續會裝啲獨立電錶噶啦嘛。嗰個處理嘅情況係以你了解，去到幾多住户或者劏房户有獨立電錶，有幾多係冇嘅咧？又？ 其實因為咧，依家現時咧，需要即係中電幫每一個分間單位裝獨立電錶咧，因為嗰、那個鋪搭電線嘅時候都會經過一啲公家嘅地方啦，同埋可能都會影響成個大廈嗰、那個供電量。咁所以咧，如果要裝獨立電錶嘅話啦，幫劏房户，咁其實係要成個大廈嘅業主立案法團同意啦，同埋佢本身嘅業主同意。咁所以呢個係好困難嘅。咁如果冇記錯。之前有中電有講過咧，其實全香港暫時佢係幫兩個劏房單位係裝過獨立電錶，我冇記錯應該係香港島嗰邊同埋田灣。咁其實總共全港暫時如果係中電嚟講，係得7個劏房户係有中電嘅獨立電錶咯。咁其他其實正常都係可能係 成個單位得一個電表，跟住除翻開大家用幾多啦，俾啲劏房户。但係第一呢個方法其實都係對一啲可能用得少嘅街坊其實係唔公平嘅，因為用得多其實係著數咗啦。咁第二個方法就係咧，啲業主將一個完整嘅中電電表自己出去再買啲獨立電表去分拆咁樣咯。 嗯，今次咧大家都關心到啦，如果加咗電費，對於一啲基層嘅負擔啦，咁其實過往都見到其實政府咧都有電費補貼計劃嘅，譬如去到出年年中完結嘅就有一個係補貼啦。咁另外咧就係話每個月50元嘅電費補貼啦。咁即係其實有兩項嘅電費補貼計劃嘅咁。你覺得而家就暫時政府都未公布嘅進一步啊，之後會點咧？咁你自己期望個情況會唔會應該係有多啲電費補貼啊？延續停咗嗰、那個，即係出年年中已經停嗰個去啊？定係應該要點樣做咧？這個你哋會個睇法係點樣咧？喺電費補貼方面？ 雖然依家咧政府佢講話有個電費補貼啦咁樣，但係其實實際咧劏房户同埋其實劏房户都是受惠不到的，因為現時的電費補貼是直接入了那個中電那個註冊那個電費單裡面的嘛。其實劏房户其實沒有電費單，他們是每個月業主問他們收電費，所以其實最後那個現在電費補貼都是落了入業主的袋子。好老實，業主都唔會俾翻啲劏房户咁樣，所以我哋都希望嚟緊如果政府即係可以考慮，就係將個能源補貼嘅錢咧，真係可以直接俾到一啲劏房户啦，即係令到佢哋直接受惠咁樣咯。 但呢個可能就又係翻頭先個問題，就係咪獨立電錶嘅問題？因為你唔係獨立電錶，所以先至話落咗去個業主嗰度嘛。你一日唔分嗰個電錶，一日都唔好難會直接落到個劏房户嘅袋喎，係咪咧？ 其實中電呢一路都有即係過往都有做過一啲能源補貼俾啲劏房户嘅咁樣，就俾劏房户即係去一啲社福機構度登記嘅，咁就將嗰個能源補貼直接入佢哋户口咯。咁我哋相信個做法都可以做到嘅，即使冇獨立電表都可以俾到個能源補貼俾劏房户咁樣。 OK， 即係透過啲 NGO 一啲嘅即係一啲機構，佢哋去做登記嘅時候咁樣去做，好啊。另外我見到有啲今次都話有啲免費一啲節能家電俾啲基層啦，向啲社福機構咧就提供一啲餐飲資助呢一類。對於一啲嘅基層住户嚟講，喺電費加咗嘅時候，另一方面有呢一啲嘅，譬如餐飲券啊，先一啲節能家電啊，咁樣又幫到幾多咧？或者你點睇呢一啲嘅做法咧？ 我哋都之前都有聽過，電力公司有做過類似嘅支援計劃啦，咁樣。咁雖然即係啲基層住户或者劏房户其實收到呢啲即係食物券，其實都開心嘅，因為始終可能可以慳到一兩餐咁樣。但係實際就係我哋都覺得其實唔夠，即係啱啱都講到啦，其實佢水電費同埋個租其實係完全慳唔到噶嘛。 Okay. 你再加價，其實佢哋個負擔同埋嗰個可動用嘅資金其實少咗。你只係可能幫佢即係俾一啲食物券佢，可能俾佢出去食嘢一兩餐咁，其實慳唔到好多咯。 OK， 好啊，唔該曬鍾慧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鍾慧賢咧就係關注基層住屋聯席成員，講到基層嘅角度啦，又點睇今次嘅電費加幅之外，另外都想咧就係講下今次咧呢一個嘅電費啦，中電啊講一次啦，就係加5.8%，港燈方面咧就係加7%嘅，咁啊港燈係16年嚟嘅最高啦，今次嘅加幅嚟講，咁啊今次嘅電費加價嗰個加幅點睇咧？1872311，1872311。嗱，見到報章都有問到一啲研究開電費嘅環團代表分析啊，就話。本港而家已經係進入咗一個減碳嘅時代，兩電咧未來應對減碳咧都要進行更加多嘅大額新投資啦。加上咧明日大嶼同埋新界北部都會區嘅發展，都會令到咧基本電價同埋燃料調整價上升啊。講基本電價同埋燃料調整價就係頭先講到啦，組成電價嘅兩個部分啦。今次係點睇咧？1872311，1872311嘅今次咧，其實政府咧都講到有一啲嘅措施。是減低了對電價的影響，可能原本電價的升幅是更加高的，包括就是說在燃料價格調整那個帳目那裡承擔了更加大的負結餘，亦都動用到電費穩定基金其中這兩筆數的。那有請一位嘉賓跟我們去談一下，能源諮詢委員會主席郭振華，早晨。 是早晨，是。 早晨，郭振華，怎麼看今次中電、港燈兩電的加幅，或者他們今次加幅那個的理據，你自己怎麼看？ 我哋睇到喺嗰、那個政府咧，就根據管制計劃協議裏面咧，就負責咧係監管，就兩電喺加價嘅過程當中咧，究竟個理據充唔充分啊？咁我哋睇到即係實際上喺今次喺世界能源嘅價格咧，不斷咧係飆升嘅時候咧，的而且確咧出現嗰、那個嗰、那個價格上面咧調升嘅壓力係好大嘅。 嗯， 咁所以如果你冇真實去將嗰、那個電費協議裏面咧係遵守，因為根據燃油燃料嘅價錢咧係上升嘅時候，要作出一個調整咧，佢哋好難咧去繼續經營。咁呢個一個事實，又唔係淨係香港喎、啊，全世界都係遇到相同嘅情況。咁所以喺今次我哋睇得到就佢調升係5.8%同埋7%咧，的而且確咧個數據上面咧，我哋即係都係。即係知道政府係好努力，係同兩電咧都佢哋亦都非常努力，係將個價錢咧係能夠壓制到而今日呢個水平嘅。 嗯，頭先都提到啦，政府其實講過兩電今次咧喺呢個加幅之下咧，其實係用咗電費穩定基金啦，同埋亦都用到燃料帳嗰筆數咧，係去舒緩呢一個電費嘅價格嘅嗰、那個加幅嘅。你覺得係咪可以有機會即係其實再用多啲，直接係將嗰個嘅加幅再壓低啲咧？你自己點睇咧？呢個又 係咪可以再壓低啲咧？咁我就喺今次我哋都睇到咧，就係原料帳裏面都係已經負數。 嗯， 咁究竟喺嗰個基本電費都達到唔再加，咁但喺明年如果個繼續燃料嘅費用係繼續上升嘅話咧，就算你今次壓咗都好啦，你下次嗰幅度一樣好大嘅嚇。咁你始終咧都要分開分段咧，係能夠令到每一次喺傾嘅時候咧，能夠將個漲幅咧係能夠即係合理地咧係將佢咧係舒緩，係比較平均啲，係更容易係俾。即係個市場咧，包括我哋即係香港嘅市民裏邊咧，係即係接受嘅。咁但係當然我哋明白咧，就係有部分嘅一啲行業係受到影響。咁但係如果能夠早一啲話俾佢哋聽，就係呢啲係長遠都要有呢一個嘅即係成本嘅上升嘅機會咧，佢哋會早啲做啲準備 嚇、 啊，即係包括慳啲電啦，同埋點樣可以咧係喺使用呢啲嘅過程當中咧。嗰、那個價格上面咧，係早啲做部署嘅計劃咯。 嗯，呢、這個就即係佢哋個別點樣計劃啦。咁頭先你提到一點啊，郭振華，你係都話其實而家個燃料帳咧，以中電嚟講咧，其實目前就已經係負數噶啦。咁啊，就話調整個燃料帳之後咧，就即係嗰個嘅即係結餘啊，呢、這、一個嘅燃料帳嘅負數結餘應該就會係加大嘅個負數，即係話因為呢筆數咧係日後都係要市民去俾翻電力公司嘛，可以話係電力公司墊資啦，有啲咁嘅形容啦。咁 係 係即是话意味住日后或者短期之内啦，嚟紧几年啦，嗰、那个电费喺燃料方面嗰个压力系更加大，预计嚟紧几年嗰个加幅都会系大嘅咧，电费加价。 我哋都睇到即系呢个如果喺个燃料嘅价格，特别系燃气嘅价格里边咧，系会持续系高涨嘅话咧，这个系避唔开啦。呢、这个加价嘅压力喺度嘅，呢、这个一个即系可预见嘅事实。 因为如果唔系净系燃料嘅费贵，系直情电力公司已经帮手垫资咗一啲，即系日后用嚟去压低电费加幅嗰一笔钱已经系负数嘅时候，咁你 我明白 系咯，咁系咪再更加难咧？即系日后令到要 负数，你可以继续负落去，即系你保持呢个负落去，因为个稳定电费个机制就系咁啫嘛。 嗯， 嗱，你系争咗一个负数。咁但呢個負數係咪你出年你即刻攞返晒出嚟呢？唔係嘅，佢要穩定㗎嘛。咁要達到穩定嘅功能嘅話呢，你係需要睇當時嘅市場喺燃料嘅費用。咁喺基本嘅電費已經即係凍結，同埋可能有機會會下調嘅。即係如果能夠做得好啲嘅話，會下調。咁但係燃料嗰啲佢冇辦法做到㗎嘛。嗰、那個係世界嘅即係價格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繼續要穩定呢，其實你就算再付多啲，你都可能都要穩定佢。 嗯。 即係我即係個概念，個穩定嘅概念係呢一個咁嘅機制。但係穩定之餘係咪唔會大家都明白就會持續都會上升。即係如果個燃料即係用燃氣不斷要好嘅清新空氣大家都要付出㗎啦。

讲到两电加价啦，系港灯咧出年电费加 7%， 中电出年电费上调 5.8%。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电费喺疫情之下会唔会对你嚟讲都系其中一个负担咧？讲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啊，电话旁边咧就有郭振华，有能源咨询委员会主席嘅，继续同你倾。早晨。 系早晨， 早晨郭振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是，而家咧嗰个嘅即系电费成日都话有两部分啦，一个就系基本电费啦，另一个就系燃料费啦。咁而家就算定咗个燃料费几多咧，其实都系维持两个月，去到第三个月就会因应实际嗰个嘅燃料费嗰个状况而有一啲调动噶嘛，咁样 系冇错吓。 即系呢个情况系咪都你自己估计意味住嚟紧下年可能每度电？其实都会因应嗰个燃料费去贵咗嘅时候，一路都会系向住上升嗰个趋势啦，唔系净系而家每度电嗰个费用咁少啦。 如果世界嘅燃料嘅价格继续向上，咁呢个真系冇办法，就会跟翻而家呢个燃料调整嘅一个机制咧，系会向上调嘅。咁呢个一个事实，所以冇人可以估计得到。咁两电都讲到就系呢啲佢冇办法控制咯吓。 除咗燃料之外，我見到其實尋日咧就都講到咧有一啲嘅電力公司啦，嚟緊會有一啲嘅計劃，譬如中電就話會新增一啲資本投資，要加強輸配電力嘅喺一啲新發展區啦、數據中心啦、政府基建啊，例如一啲區域冷系統啊咁。見到有啲嘅報章社評都提到啦，即係嚟緊北部都會區啊、明日大嶼呢啲建設咧，都可能要鋪電網嘅。其實呢啲係咪意味住佢哋嘅一啲資本會增加，從而令到嗰個基本電費又會增加，又會變咗市民嘅負擔之一咧？呢、這個嚟緊喺未來可能5-10年咁樣。 因為電力嘅投資本身咧，就即係好明白，就係一個非常長遠嘅一個投入嚟嘅。咁所以政府會同佢係即係兩電都係根據嗰、那個即係、就是、管制計劃嘅協議裏面嘅內容。咁其中一個咧，佢必須要實現咧，即、就、係、是、政府嘅能源政策嘅目標嘅。咁能源政策目標就係要做緊一啲智慧城市啊，頭先講到最一個數據中心先可以支持呢智慧城市嘅發展啦。咁所以佢必定咧要跟翻呢個嘅目標咧去作出一個投入，而投入咧就當然喺固定資產嘅投入咧就要長遠嘅回報去計算嘅。咁呢個計算咧就我哋就係唔知嘅，係政府咧係會監察緊咧，就佢究竟適唔適合呢個投資咧？幾時要呢種投資咧？咁就要根據咧個市場裏面出嚟啦。咁如果頭先你講到嘅就係、是、佢投入咗之後咧，佢可能增加成本有利息啊，或者其他，佢可以分長遠去分攤嘅。咁呢個分攤應該對於個電費嘅影響咧，我覺得就係可以喺嗰、那個而家個嘅計劃協議裏面咧，政府會同佢咧去鏈到，喂，遲啲先至分攤嘅。我相信有呢啲咁嘅可能性喺度咯。 OK， 嗱，尋日好多記者都問到啦，個管制協議入邊咧，而家就容許兩電咧可以有8%嘅即係准許回報嘅咁。不過就即係冇正式回應啦，係咪叫所謂即係去到盡呢一個嘅上限啦？即係所謂有啲形容就係賺到盡啦咁。而家喺即係疫情之下啦，再加上就係喺呢個燃油價格咁貴，市民都要負擔多咗嘅時候，其實電力公司係咪喺個利潤方面去到8%嘅上限都有需要調整咧？定係？都應該所謂即係有啲政黨提到係咪要共度時間啊之類咁樣咧？ 嗱，我哋首先香港係即係尊重法治啦。咁變咗我哋睇得到，如果政府同兩電係簽咗嗰、那個scheme of control 嘅即係管制計劃嘅協議啦，其實呢個等於一個商業嘅合約嚟嘅。咁呢個合約裏面呢，如果大家記得以前呢係10% 啦，咁今次再減咗到8%， 咁呢個8%咧係即係大家都明白，就係簽咗喺度嘅，你一定要即係信守承諾。咁但係係咪對於嗰、那個一啲即係支援係政府冇做到咧，叫兩電。咁其實你要睇到佢可以喺第二方面就係希望兩電咧都能夠喺佢即係利潤之餘咧，都盡量攞一啲錢出嚟咧係為節能減排啊，為啲企業去做，亦都為啲㓥房户啊，甚至一啲有需要嘅一啲用户咧，係減低佢哋啲負擔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就唔係一個合約裏面嘅，係一個即係社會企業嘅精神 去做呢樣嘢。咁我哋睇到兩電都係都做緊，亦都答應係不斷咁增加咯。咁我相信可以喺呢一方面裏面多做一啲工作咯。 嗯，最後我想問啦，有啲建議就話會唔會應該可以引入一啲分時段嘅收費嘅減電計劃？咁因為而家你加電費，大家又要想要慳電嘅時候，會唔會可以呢一啲可以吸引人哋去慳電咧？或者係一啲節能表現，你越慳電，啲電費就越多補貼嘅，無論喺商界又好，喺一啲住宅用户又好咁。點睇電力公司喺呢一方面需唔需要做多啲咧？ 呢啲當然我相信政府一路都支持緊嘅，就鼓勵慳電啦。咁亦都有啲能源標籤，咪幾年都已經落咗嚟。鼓勵啲人買能源標籤嘅時候咧，兩電咧都有啲補貼俾佢哋嘅。咁呢都係其中頭先你講嗰種模式，就希望慳電。咁喺第二種嘅補貼，你真係補慳咗電，你就又得益啦。咁另外你買慳電嘅設備嘅時候，亦都有一啲補貼喺度。咁呢啲係其中喺兩電都有中電，我聽到係比較多啲嘅。咁而喺其他方面係咪都可以即係做多啲？我覺得呢一方面可以大家即係唔係一個。即係合約裏面你必須要做嘅嘢，但係如果喺個社會企業能夠多啲喺嘅共用，大家去諗嘅時候，我相信兩電都應該喺咁大嘅社會嘅一個需求下咧，佢哋都會好努力咧，係點樣可以即係將呢啲嘅即係社會嘅企業嘅精神做多啲嘅。 好啊，唔該曬郭振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郭振華就係能源諮詢委員會主席，啱啱都係講到啦，兩電加價，中電5.8%。港燈7%嘅，各位點睇？1872311，1872311。另外啦，除咗講到頭先傾到嘅關於基層咧，同一啲基層嘅代表咧，佢講過電費加咗，對於佢哋嗰個嘅影響啦，或者佢哋係咪真係可以慳電？自己慳電就可以真係令到個電費負擔減少啲咧？咁另外一班嘅人士都可能對於電費加價咧個反應會相對敏感一啲嘅，就係譬如做生意啊，可以食肆啊咁樣。唔少嘅電器都會或者啲器材都會用電嘅，耗電量都唔少嘅。純粹佢哋自己個別慳電，係咪真係可以慳到呢一筆錢咧？會唔會將電費嘅加幅由即係直接轉嫁去消費者身上咧？咁聽下佢哋嘅講法先。電話旁邊咧就有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早晨。 早晨，小樂文。 早晨，黃傑龍。點睇今次電費兩電嗰個加幅對於飲食業嚟講嘅影響係點啊？ 加電費咧就冇人開心嘅，即係700万人都要俾噶嘛。咁我哋做生意都一樣啦，一樣肯定係每個月嗰個電費有即係會多咗嘅壓力啦。咁所以就肯定受影響。咁一間食肆受影響幾大咧？其實我都睇過嘅，大致上咧，我哋營業額嘅1-2% 咧就要嚟交電費啦。咁睇下你用煤氣定係用電去煮食啦，咁有啲唔同啦。咁即係大概幾錢啊？咁如果小型食肆一間餐廳仔，你可以大概係10000蚊啊，咁樣10000零蚊電費咯。大型酒樓可以去到50000甚至80000、100000嘅電費都仲得㗎。咁所以就咁如果加幾個 percent 咁，即係每個月咧要多由300-400蚊去到幾千蚊不等咁咯，大概係咁樣嘅影響咯。 聽落去算唔算一個大嘅負擔咧？ 嗱，即係咁，樣樣都唔係大，加加埋埋咧就好大，因為咧你依家食材又上升啊，租金亦都唔係減嘅，人工又加，咁樣樣加埋啦。咁不過只係講電費嚟講咧，咁就我又覺得一定唔會出現你頭先講話要轉價嘅，即係佢咁低嘅錢咧就冇得話特登為呢樣嘢嚟加價嘅。咁但係咁多樣嘢加埋咧，就始終係有加價力啦。不過正面啲講咧，就真係要自己諗一啲慳電措施啦，因為加電費都唔係啱啱先講噶啦。早幾年一路講話潔淨能源嗰時咧，已經係預計咗一定係會電費會加嘅。咁而家香港都唔算好差，我頭先都睇過香港電費仲係英國嘅一半到啫。咁所以你話係咪好貴咧？咁好離譜咧？又唔能夠好離譜，咁唯有靠自己盡量慳得就慳咯。 不過好似你咁講啦，可能就樣樣加埋就多，咁到最後可能呢一個又加埋，會唔會都係考慮之一咧？令到你哋喺嗰個加價上面或者個加價壓力啊再大咗咁咧？ 最少我喺加電費呢度冇去諗加價，我去諗慳電啫。 OK， 咁事實上亦都最近係有呢種方法嘅，特別中電咧，我咁啱公司都申請咗，佢有個補助，就係俾我哋去買啲節能嘅，換一啲節能嘅一啲產品。我哋今次就揀咗洗碗碟機，咁就一共申請咗佢140000。咁我除翻每間店咧，原來都有8000多蚊嘅。咁嗰個洗碗碟機咧，新款嘅咧都慳到成30%至40%電。 咁即係頭先我講話每間鋪可能多幾百蚊一個月電費嘛，咁但係佢又俾翻呢個八千幾蚊一間鋪俾我喎。咁其實下年個電費咧，淨係靠呢個補助，我都基本上可以抵消到咯。咁所以就係大家要諗多啲啲辦法去慳多啲電。咁咧就要有得申請嘅呢啲補助，盡量申請佢嚟用。咁咧就令到我哋盡量捱過呢個難關佢咯。 但食肆本身，你覺得多唔多用呢一啲節能嘅電器，或者申請呢一啲嘅資助去買一啲節能電器，或者普遍申唔申請嘅原因啊，考慮點係啲咩咧？又 嗱，真係好睇你嗰個經營者啦，係咪重視環保啦？係咪覺得慳電係一件緊要嘅事啦？咁好似我公司咁一早去諗咧，就好早已經換曬 LED 燈啊！嗰啲爐具啊，盡量揀節能嘅爐具去裝啊。咁呢啲咧都可以，即係因為你平時講叫啲同事慳咧就好難嘅，因為一間食肆每日運作超過12个钟嘅，你點慳啫？唔同屋企話行出行入都可以熄咗啲燈具，係嘛？咁咧食肆就比較難做到咯。咁你靠就要靠你嗰個硬件咧去做得到呢個工作咯。咁所以即係食肆負責人一定要諗多啲咯。 整体嚟讲今次个加幅都相对大啲啦，喺近年嚟计咁。其实睇翻咧，譬如喺2020年电费都有加价嘅，咁当时中电加2.5%啦，港灯加5.2%啦，有一啲措施俾一啲非住宅用户嘅，我见就譬如豁免咧低用量嘅非住宅用户上半年嘅电费加幅啦，咁另外啲中小企嘅食肆都可以延迟交12月、1月嗰啲电费安排。不过今次就暂时冇一啲针对一啲非住宅用户或者食肆嘅措施嘅，你哋。点睇咧？或者会唔会觉得再进一步有头先讲类似呢啲措施会更加好定点咧？ 你问我系一个我哋业界系受益者咧，咁我哋梗系想嘅，系咪？最好佢又唔好加添，最好咧就算加咧，又俾我哋即系延迟加或者补贴啊！即系我系受益者啊嘛，系咪？咁我嘅角度，你问我冇乜用嘅，我梗系话做嘅。咁但系俾嗰个咧，佢可能亦都有佢嘅考虑，咁所以咧，亦都可能佢心目中觉得长贫难顾。咁你依家全球嗰、那個能源價格都咁樣升法，係嘛？我哋揸車人都見到電油費都升超過20蚊啦。咁佢補助得幾多年咧？咁可能佢有呢啲考慮都唔出奇啦。咁但係如果佢即係明白我哋仲係復甦之中，經濟仲係困難，能夠提供你補助，咁咧當然係最好啦。 另外有一個都關食肆事嘅，尋日咧就有一個措施就話宣布延續而家嘅社交距離措施有效期14日啦。咁當中就提到咧係研究喺一啲餐飲處所以及一啲合適嘅表列處所咧做更加嚴格、進一步嚴格嘅安心出行嘅措施。咁但係就詳情就稍後公布啦。咁你點樣睇？因為之前都有啲講法話一啲 B 類食肆都要用安心出行㗎啦，有啲咁嘅消息傳出嘅。你自己如果真係喺更加多嘅食肆度做啦，成個執行情況啊又會如何？或者你自己睇法係點咧？ 上個星期五咧，食環署同食衛局咧，即係個官員咧就約咗我哋6个餐業嘅主席就去政府總部開會嘅。咁咧都有好幾個月未開過會㗎啦，咁即係都疫情比較穩定啊嘛。咁咧就咁上次開會咧，當然佢都係主要係一種交流啦，就唔係話同我哋公布有啲咩措施準備做。咁但係咧席間。我諗大家都想像到一定係有提過，這個安心出行即係可能要擴闊使用喎、哦、咁樣，咁有啲相關討論嘅。咁我自己呢就即係唔係話同你講啲內幕啦，因為佢都係交流啫，我都唔知得比你多嘅內幕。但係我從常理上面去分析呢，其實大家要明白而家其實係我哋即係實質零確診嘅，根本香港係實質係冇㗎嘛。咁所以其實大家係做得好嘅。咁但係呢就所以而家所謂嘅收緊呢，成日話收緊呢就唔係話有漏洞要收緊，唔係話 B 類餐廳有漏洞我哋要收緊，唔係咁樣，係得一個目的嘅啫。其實大家都知嘅，就係大家想通關嘛。咁通關亦都係真係要做嘅。咁所以我諗呢，佢我想像就係、是、如果係做呢就冇理由淨係 B 類餐廳做嘅，我相信。因為國家衛健委呢就冇理由話淨係要求香港你 B 類餐廳做安心出行我同你通關啦，咁係咪常理話俾我聽應該唔似係咁，佢應該係有好多嘅處所係要求我哋要做，咁就所以我相信呢，如果真係做起上嚟呢，佢就應該唔係只公布 B 類囉，可能係全部食肆啊，可能甚至有其他嘅處所啊，咁但係我自己就期望政府呢，你一定要係同國家傾清楚究竟係乜嘢做到晒啲乜嘢我哋就可以通關啦，咁個社會一齊有個共識，咪咬曬跟一齊做啦。就千祈唔好咧，嗱，即係好似我諗佢上次都係做個實驗啦，喺啲政府嘅街市度做。咁係咪咁樣做咗就通到關 返嚟，好明顯又唔係。咁但係嗰區政府街市嘅生意呢，就睇新聞就話跌咗一半以上，咁就對個業界影響好好沉重。但係呢又唔係話通到關喎，而家仍然係冇唔知幾時喎，仲要收緊好多幾呢先等喎。咁不如佢儲埋傾好先，一次過究竟咩要做，個社會承唔承受到，咪一次過公布，睇下一唔一齊做得到咯。 嗯，但你覺得食肆嘅意願係點咧？係咪都願意全部用曬安心出行嘅咧？ 我哋嗱，我哋冇意願可言嘅，因為我哋係被監管嗰個啊嘛。佢個 599F 嗰度咧，一句説話咁就要做噶啦，係嘛？我哋嘅意願就唔係關鍵，一個關鍵咧係要通關。咁但係飲食業作為社會一份子，咁如果即係香港要通關，咁我哋一齊做咁。咁我覺得佢最緊要解説清楚點解要做，同埋係唔係咧？大家即係一個列表上面20种處所好，30种處所好，一齊做到咧，就可以有個時間通關啦。咁大家個社會咪接受啲咯。咁另外一個角度，我要攞到睇呢件事咧，就係我都有特登為呢件事睇下廣州嗰個監控措施係點。咁其實廣州監控措施咧就鬆過香港好多嘅。啲食肆咧又冇營業時間限制啦，又冇話要4个人限聚令喺個街度啊，冇話食肆幾多人一台啊，淨係台與台之間有距離啦。咁啊，而且個距離係1米喎，唔係香港咁1.5米。咁即係個意思係咩咧？即係話其實咧，可能我哋追蹤嗰方面咧，佢要求我哋做緊啲，但係有啲嘢咧，佢又反而冇需要你咁緊嘅。即係好似而家我哋 B 類餐廳要10点關門，其實10点關門同11点關門同個防疫邊有個關係嘅啫？佢當時設定咧，就係想大減少大家嘅消費意欲，等大家唔好出咁多街啫嘛。但係而家你消費券都派咗幾次啦，都係想人出街消費啦，係嘛？年尾都話咧搞演唱會啦，旅發局搞演唱會啦，咁點會仲用呢種壓抑消費方法去防疫咧？咁所以其實政府應該解釋清楚俾市民聽咧，做好追蹤，反而其他嘢可以放寬啲嘅。咁大家咪比較願意一齊去做好呢件事咯。 所以你哋覺得，如果真係做咗安心出行嘅話，啲食肆，譬如 A 類、B 類嗰啲，本身嗰個營業時間或者每台坐嘅人數都可以放鬆啲，係咪咁咧？同埋另外，我都想問啦，生意額咧會唔會有機會有影響啊？呢個又 嗱唔知嘅，我都唔想咁快估生意額影響唔影響，因為咧你要睇佢究竟點做。佢我相信政府咧，頭先我都講，佢一定會參考翻佢早2个礼拜，我都日日聽你哋收音機。打親電話上嚟嘅都係啲公公婆婆，都係鬧得好狠嘅，即係真係佢好大嘅影響。講到明我唔去幫襯嗰個街市啦，因為佢要我安心出行。咁呢啲經驗，政府係佢會唔會考慮呢？我諗佢一定會考慮嘅，冇即係否則佢做咩要預早試下啫？係嘛？咁所以咧，我星期五去政府個即係稅務大樓開會，都見到佢都有改變啊。唔係揾門口度要安心出行啦，上到去30几楼嗰個個別部門安心出行啦。咁即係佢都摸索緊啦，係嘛？咁既然係摸索緊啦，等下政府真係幾時公布，公布個詳情係點？咁嗰個影同埋個解説係點？咁其實個方法唔同咧，對嗰個我哋業界嘅影響咧，可以差異係好大嘅。咁所以睇下佢最後會點樣公布先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傑龍，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好啊，黄杰龙咧就系稻苗学会会长，同我哋讲到咧，而家就一来就系讲紧电费嘅加幅啦，另外都讲到啦，正研究咧，政府话正研究喺啲餐饮处所嗰度咧，就系又进一步更加严格去推呢个用安心出行嘅情况。不过咧，具体嘅情况就话稍后会公布嘅，究竟系咪会而家系 B 类呢啲食肆，即系讲紧可以同时用安心出行啦，或者简用写纸仔嘅方式呢一类餐厅都要全部用晒安心出行咧？咁呢个都要有待公布，睇下系点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陈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你好啊，我想回应啊，个嘉宾讲得相当唔错。其实好简单啦，上年即系、就是、上个月21号咧，政府公布安心出行嗰度咧，好简单啫嘛，冇手机你咪整一个个人嘅二维码咯，去入境处登记基本资料啦，到时你去到边度，嗰部机扫你嘅二维码咯，咁简单咯。即係我都投訴咗政府都唔鬼理，係咪先？咁依個題外話，我覺得咧慳即係慳電嗰度咧睇見好，其實我以前都投訴過，又係冇用嘅。好似康文署嗰啲球場開啲大光燈，好嘥電噶嘛。好似公共屋邨依家越起越靚，彩光啊設計非常之好。佢酒樓仲係日間24小時開著啲燈嘅。咁你變咗係好嘥電㗎嘛？你應該有啲 sensor， 依家全世界都用緊，好簡單，大陸都用緊啦。你冇人行過，佢就熄，或者係近窗門嗰啲熄咗佢幾眼，喺裏面嗰啲黑啲嘅又長期開。咁你咪慳咗好多電咧，但政府一路都唔理，因為點解咧？ 因為啲錢唔係佢哋啲官員出噶嘛，唔係啲 A.O. 出噶嘛。如果 A.O. 出，我係慳到嗰啲俾佢哋分花紅嘅，咁又唔同啦。 嗯，不過呢個頭先講緊呢啲就公家地方啦。譬如你自己私人你自己用，對今次呢個電費加幅又點睇咧？又 唔係，我覺得應該嘅。呢個能源係世界性噶嘛，有啲、我有錢買到都好啊，已經近大陸，有啲地方冇添。另外想講一講，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喂，香港咁多智庫組織，八間大學係咪先？好多教授啊，經濟學，我可唔可以研究一下每一蚊香港市民每一蚊研究出嚟，每一蚊我有幾多係交咗係地產俾咗税啊，俾咗租嘅，幾多錢係用喺伙食，幾多錢係交通？喂，可唔可以啲專家嘥啲嘢出嚟研究一下？好過成日鬧政府啊！呢啲咁簡單嘅我哋唔識啊！如果唔係，我研究一下一蚊嘅，我賺一蚊雞裏邊係咪有30% 係俾咗阿李先生嘅地產嘅 ？OK， 係咪有啲啊交咗喺邊度嘅？咁啊，清楚究竟香港系咩问题，出啲咩问题咯？ 嗯，好，多谢晒你啊，陈生。好，唔该晒你嘅意见，都系讲到由电费啦，讲到佢一啲公家地方用电嘅情况啦，讲到即系政府成个即系唔同嘅开支嘅情况啊。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有千禧年代嘅9点之后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嘛，继续欢迎大家打嚟，讲到电费两电嘅加价。讲多次啊，中电加出年啊5.8%啦，港灯加7%嘅呢个情况系如何啦？头先同一啲嘅基层啊，一啲嘅食肆啊，都讲到食肆其中都提到话，其实而家都有唔少嘅节能嘅譬如一啲措施啊，或者节能嘅器具咧，可以帮到佢哋去即系悭电啦。咁但系佢就话啊，短期咧都应该唔会因为加电费而加价嘅。 中电以及港灯的平均正电费分别加5.8%和7%，明年1月1日起生效。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寻日表示，以一个三人家庭作估算，现时平均每个月用电量是275度电，咁加电费之后，每个月就需要多俾大约20至24元。由于特区政府提供的电费补贴会在明年中陆续完结，三人家庭没有补贴之后，将要交多100元电费。文汇报报道， 东方日报的报道亦都提到电费明年加价，不少市民叫苦连天。有店铺负责人表示，他们平均每个月电费大约20000元，每个月加1000元看来不多，但是连同租金以及人工，样样都加少少就很大影响。他说，如果生意未有改善，最终只能结业。有市民指一家四口平均每个月交1000元电费，占每个月开支近20%。他说唯有在跟着下来的冬天减少开暖炉，又希望政府或者港灯可以提供减免。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港府正是同内地积极商讨通关。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接受星岛日报专访的时候说，稍后其中一项工作重点就是要同内地就住确诊个案的定义达成共识，确定当中出现哪一类个案就需要启动熔断机制。他承认当出现熔断情况肯定会带来不便，故此不希望机制确立之后会出现不断熔断的情况，因此需要控制本地疫情持续清零，故此近期收紧防疫措施，希望日后可以早发现个案并且作出堵截。他又说会逐步扩大安心出行的范围，令到防疫措施更加到位，希望市民接受在疫情常态化之下，相关措施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一名初步确诊国泰南货机机师由德国抵港之后，入住尖沙咀单堂服务式住宅海悦，初步显示涉及变种病毒，病毒量高，在社区逗留至少3日。另一名乘搭同一航班的国泰机师亦都初步确诊，基本局要求机场特定群组员工明年4月底前打第三剂新冠疫苗。至于另外两宗输入初步确诊，分别是一名30岁女外佣，上个月17日由菲律宾抵港；另一名15岁女患者，上个月14日由意大利抵港。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廉政公署昨日拘捕两男一女，他们涉嫌在互联网转载贴文呼吁市民在立法会选举当中投白票，涉嫌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三个人获准保释候查。今次是有关条例修订之后首次有人被廉署引用新罪行拘捕。这个是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最新公布的大学收生数据显示，今年大学联招多个教育相关课程报读人数减少，但是收生的分数仍然大致平稳，部分课程分数更加不跌反升。 升学顾问相信疫下经济不景，令考生睇准教师离职移民潮机遇，投身相对稳定的教师行业。而多个创科相关课程收生分数亦都见微升，预料是因为疫情促进网上教学和创新科技，增加课程吸引力。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疫情仍然未消退，两电难理，民生艰难，宣布大幅调高明年的电费。政论说，虽然两电强调国际燃料价格上涨，但是实际上赚到尽，港府甚至化身两电代言人，大吹特吹现时的电费已经很相宜，无意延续补贴电费计划，更加是以环保理由压向市民，全面配合两电向市民开道。东方日报政论。 大公报社评，在名为利润管制实质利润保障的政策倾斜下，电商非但没有改善经营节省成本的动力，反而倾向增加投资。社评说，利润管制协议是历史遗留产物，多年过去，两电不单止早就收回成本，而且赚得盆满钵满，继续维持利润管制协议已经不太符合实际，而电费结构改革亦都不能够只是讲不做。大公报社评， 信报的社评就说，香港的头等大事是与内地通关。据说通关的部分条件极为严苛，有传内地官员提出要求，只要香港出现一宗本地确诊个案，即时触发熔断机制终止通关。社评说，熔断机制不可或缺，但太严苛的话，徒然自找麻烦。有朝一日通关之后，如果三不五时就由于仅仅一宗确诊而落闸，后果难免混乱，惹来更多民怨。信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有外媒报道，美国计划明年一月起在全球投资五至十个大型基建项目，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社评说，以地缘政治灵活博弈的过时冷战思维对待全球基建，不单止无损一带一路，反而会因为意识形态挂帅而令到国际社会对美国计划避之则吉，计划恐怕将会难未收场。文汇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入口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最主要咧就系落翻渣华道嘅支路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维园道上桥位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东隧入口的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东区走廊去柴湾就是落返去渣华道的支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另外，由于较早前山顶道是有冧山泥关系，现在介乎白家道至马纪仙峡道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现在马纪仙峡道上行比较挤塞，龙尾排返去富汇豪庭。山顶道上山方向车龙排到去太古大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仍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就慢车，龙尾在白石角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挤塞，龙尾在马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 我唔怕沾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香港家书请来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 好希望政府可以牵头成立病毒基因排序工作小组，让我们可以分工合作，增加处理量和速度，协助卫生防护中心建立病毒监测网，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新一波疫情。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2021年11月10日，两电明年加价，中电每度电加5.8%，港灯加7%。 林郑月娥称，正与中央有关部委研究立法会选举口岸投票安排。 廉署拘捕三人，涉嫌呼吁他人立法会选举投白票。 欧洲多国疫情反弹，美国放宽入境限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倾电费加价啦。头先讲到啦，中电咧同埋港灯咧就系分别加5.8%同埋7%嘅。你又点睇今次呢一个嘅加幅咧？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嘅电话旁边咧就有胡先生打上嚟，话早晨。 系早晨， 早晨胡先生，请讲。 系。我想講下咧，就係話如果已經係政府計曬數啊，電力公司計曬數，其實我哋講加幾多都冇用，因為人哋已經計曬數啦嘛。點解我哋唔喺供應上邊去真係着手咧？政府之前同電力公司提供一啲補助，例如天台安裝太陽能啊各樣嘢。咁但係政府同埋即係我講機電署啊，同埋係電力公司咧，其實係唔積極推廣嘅。唔積極推廣咧，就係話你睇下私人天台。私人天台基本上是很难安装的，因为它要求一样东西，就是说整体业主要同意。那你电力公司和机电署是负责电网的安全的嘛。如果那个已经是安全，私人那个天台也都是同意了，即是天台的业主都同意，为什么还要说所有的业主同意你才装得呢？即是等于正话那个劏房问题一样，你要装个电标，你要所有人都同意，怎么同意呢？只要佢本身嘅供电系安全，你批得出嚟，你中电批得出嚟，即系话已经系安全。咁点解要所有人同意呢？咁我第二个供应就系话，喂，我哋好多公共房屋啫，公共房屋上面都可以安装太阳能啫，系嘛？去增加供应，而唔系就系话 ，OK， 计到条数嚟咗啦，然之后同大家所有市民去摊大手板，喂，我摆开条数俾你啦，无论加多加少，你都系加，系咪先？咁点解政府唔去？在個供應上面真的多些去考慮呢？ OK， 好，唔該曬胡先生，看看可唔可以在供應方面有一些更加環保的方法，是令到供電更加增加的。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1，講電費方面。另外呢，想跟大家講下關於過渡屋。施政報告提出過，就是這個過渡屋整體供應要增加到20000個。咁見到陳帆局長啦，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喺今個月初嘅時候咧，都提過未來兩年咧，有望提高15000個嘅過渡單位啦。咁啊，呢一個嘅情況，大家都知道，其實過渡政策都推咗好幾年嘅啦。咁啊，記得喺香港咧，第一個嘅組合社會房屋啦，由恆基地產借地俾社聯去籌建呢個叫南昌220嘅項目。就是在南昌街202-220号啦，咁有89伙呢个嘅过渡屋嘅，咁就喺上年嘅8月入伙，不过原来租约咧去到出年8-9月咧就届满，即系话啲租客咧喺上年入伙嘅话咧住两年咧，咁就要搬翻出嚟啦。咁又话恒地咧就会收翻个地皮，见到有区议员咧就话接获一啲住户嘅反映啊，都惊到时约满之后啦，未能够上到去公屋啦，未能够上楼啦，要翻翻去劏房度住。整个情况咧系点样咧？又想请嚟咧电话旁边嘅社联业务总监黄建伟同我哋倾下嘅。早晨， 你好，小林，你好。 早晨，黄建伟。头先我讲嗰、那个一啲居民或者区议员嗰个忧虑咧，惊即系南昌220呢个嘅过渡屋出年租期届满啦，但系又未衔接到上公屋啦，要翻翻去劏房住。你以你了解有冇一啲咁嘅情况？ 其實就大家都我覺得都幾有趣，即係呢兩日嘅討論咧，大家都好關注呢、這個。事實上，我哋喺籌備南昌20嘅時候，即使我哋起緊嘅時候咧，大家都不斷有問呢個問題噶啦。我哋當時已經講咗，其實我哋做由我哋2017年做社會房屋共享計劃開始，至到南昌20呢個項目咧，我哋一直講緊咧，就係因為土地資源嘅問題啦，房屋資源嘅問題啦。我哋只能夠係有幾多資源就用幾多，所以其實都一直都我諗最少社聯作為一個 NGO， 我哋冇辦法係保證街坊一定住完兩年之後咧係可以上到公屋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咧就而家個狀況係咪有呢啲狀況咧？我相信都會係有嘅。我哋以往喺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咧，有幾個項目咧，其實街坊都已經完成咗即係一個租住期，亦都遷出咗嘅。咁都有為數都唔少嘅街坊咧，佢可能去咗其他嘅社會房屋項目度啦、或者自己同一啲街坊一齊去合租一啲嘅私人單位咁樣。 所以而家係講緊南昌20呢一個組合社會房屋嘅項目，會唔會日後係真係到租日期滿啦，都上唔到公屋嘅話，你哋都會安排佢哋去其他嘅過渡屋啊等等？因為我見而家睇資料啦，見到局長所講咧，就話有八户係已經編咗。公屋噶啦，有十户左右咧，就系将会获配公屋啦。咁即系话仲有六十几户，咁佢就话系由营运机构系协助安置。咁即系我想就了解，即系嗰个所谓协助安置嘅方法系点？ 嗱，以前咧，我哋其实譬如我哋喺土瓜湾道，我哋有一个项目咧，都系用一啲限制嘅单位啦。咁我哋其实因为我哋每个项目都有社会服务嘅机构去营运嘅。咁喺迁出嘅时候咧，事实上我哋而家南昌20咧，东华三院已经系帮手。是去开始逐户睇下佢嘅状况，我哋用即系六至九个月时间咧，一路跟进每个个案嘅状况嘅。咁然后去到大概三个月嘅时候咧，我哋再睇下个情况系点样。咁睇下街坊系有啲咩嘅选择啦。咁其实就我哋差唔多系营运机构咧，系做即系逐个睇佢嘅状况咧，去如果系即系佢能够上到楼嘅，咁最好啦。如果喺其他嘅社會房屋項目，我哋發覺，因為其實社聯咧而家係同好多營運機構咧都有一個網絡系統嘅，我哋自己都會互相轉介一啲個案嘅。咁當然呢個視乎單位有冇可能啦，因為其實現時為止社會房屋嘅單位嘅數目都係個量都暫時都係少嘅。咁我哋睇下下一年，下一年因為個供應都會開始多啲咧，咁希望個狀況好啲。咁至於如果真係有啲街坊，佢話啊，因為佢個房屋佢可能係好偏遠地方，佢唔想去嘅，或者各種原因，佢可能係要喺翻私人市場度租住咧。我哋營運機構咧都要盡量協助咧，睇下點樣可以揾到一啲比較合適嘅單位，讓佢哋可以即係安居咁樣。咁我估大家應該點講啊？我哋其實做咧就係、是、街坊其實以往喺劏房嘅市場裏面咧，其實都係經常都搬屋嘅。咁佢哋搬屋咧，其實都面對一啲好彷徨嘅狀況。而家喺社會房屋裏面咧，呢啲搬屋就算佢上公屋都好啦，我估我最重要咧就係話有冇人陪佢一齊，同埋一齊面對個問題。咁我而家我哋營運機構咧都係有個別社工好貼心咁樣咧，係去睇住佢嘅個案咧，陪佢一齊去經歷嗰事。咁就以往嘅經驗嚟講咧，就街坊係冇咁彷徨嘅。因為佢知道都有人幫緊佢手咁樣， 所以目標即係盡量都唔會話因為上唔到公屋又租期到去翻一啲不適切嘅劏房裏住，你哋都唔會俾佢哋咁樣嘅，應該係冇。 嗱個目標咧，其實我哋做社就自從2017年開始咧，其實我哋係冇一個目標，就所謂話一定係唔會翻去邊一度住嘅、我哋其實主要個目的都係希望透過兩年嘅租期，佢哋可以建立到一種網絡，認識到社區有各種資源咧。希望佢哋日後去邊度生活都好咧，佢都可以有一個更大嘅能力咧，係可以即係過渡到一種過渡一種好啲嘅生活咁樣啦。咁就但係我哋當然作為社會服務機構，我哋當然就係盡量希望街坊可以唔需要再翻去一啲更即係惡劣啲嘅狀況啦。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嗰個資源係有限嘅時候咧，我哋都要即係有一啲嘅合適嘅安排咁樣。 因為我見譬如社聯有另一個組合社會房屋項目啦，雅匯啦，都係兩年租期嘅，會唔會你預計都會 即係會出現而家南昌220，大家啲入咗去嘅居民嘅憂慮就係可能上唔到公屋，之後又要揾個地方，而嗰個地方又唔知係一個係咪會可能比較差嘅地方咧？咁有冇一啲即係恆常啲嘅機制令到街坊唔好咁擔心啊，或者處理呢一類情況咧？ 嗱，即係唔好咁擔心咧。佢嗰個狀況咧，其實就頭先我講啦，我哋其實有一個模式咧去處理個街坊嘅遷出嘅 社工跟啊，你頭先講 係係啦。咁至於單位嗰度咧，其實就係要睇個時間嘅，因為我哋而家頭先你講嗰個雅匯就係聖雅各福群會個服務嗰個項目啦。我哋其實嗰個欽州街嘅項目咧，我而家即係命名佢係叫做昌新一號，因為係昌新里嘅一號。咁所以就我諗喺嗰個項目度咧，如果時間係夾到的話咧。都是可以的，不过即是因为我们的项目呢我们下年年初呢就已经入伙，现在圣雅各福群会已经是帮就是招募紧街坊的。咁就所以其实时间未必是适合。不过我想到年底呢，下年的年底呢，其实仲有陆续有其他个房屋项目出现呢，咁可能到时又有啲新的状况。咁就那个市场供应多了呢，或者南昌220的街坊是可以搬过去咁样。 我见有啲声音都话，其实南昌220虽然即系叫做第一个项目啦，但系始终两年租期咧系太短啦，即系未从一个用家嘅角度出发，认为起码咧四五年租期先至系比较好咁。当初其实系咪都有谂过系长啲租期？系咪中间有啲乜嘢嘅难度喺度？ 其实咧就应该咁讲嘅，发展商借个地俾我哋嘅时候咧，当时咧系讲紧系知道嗰、那个。因为嗰阵时系大家记得2017年嘅时候，喺呢个社会里边系冇人讨论过渡性房屋嘅，只不过系我哋推出咗社会房屋共享计划，然后再有呢个南昌220，呢个完全系一个新事物嚟嘅。咁所以其实发展商咧只系借一个地俾我哋去作一种尝试。咁但系呢种尝试，大家知道我哋都经历咗千辛万苦啦，然后都去到一个阶段咧，其实发展商最初租俾我哋系谂住租两年俾我哋，连埋。工期以及呢个住嘅，所以其实比起原本个想象咧，系更加短添嘅，因为嗰阵时系未有呢啲政策。好啦，后来咧，因为嗰、个政策啦，同埋各样嘢都较为成熟，咁发展商亦都觉得啊，咁佢既然未有发展计划啦，咁咪不如再继续我哋亦都同佢倾，咁不断系延续咗，咁其实头头尾尾咧。而家差唔多，我借咗人哋個地咧，係有25年嘅啦，其實已經。咁所以其實一開始咧，我哋喺呢個地咧，一開始知道嗰個時間唔係話可以好長。大家如果記得咧，2017年嘅時候排公屋嗰個輪候嗰、那個時間咧，係4.7年嘅。我哋當時嘅預算咧，係諗住嗱，如果那個街坊佢係入嚟，係排已經係入嚟嘅時候排咗公屋三年，再加埋住兩年，佢大致上咧其實係。OK 嘅，大致上啦，理論上係咪？咁但係只不過而家因為排公屋又排長咗啦，咁所以變成兩年就會變得好短。我哋喺中間咧，其實已經不斷調校㗎啦。咁如果有啲項目，譬如我哋社會房屋共享計劃裏面有一啲項目係長少少嘅，拆成軒 for example， 或者係喺市建局嘅某啲單位度咧係長少少咧，我哋係盡量調校，可以長少少就長少少。咁但係依個地方。我哋系借咗人哋嘅地，我觉得我哋都系有义务、有责任咧，系真系按照翻个承诺咧，去尽量即系尽量交翻俾即系借俾我哋嘅人啦。 即系准时还翻，应该冇得再延嘅啦，应该系咪咁？ 系啊，系啊，冇错。即系冇得再，即系嗰身冇得再延上。当然我哋实际上确切嘅时期系几时搬，我哋可以再同发展商再倾啦。即系因为我哋依、這个项目咧系可以重新再。拆咗再喺第二个地方用嘅，咁呢啲安排咧又系新嘢嚟嘅，咁到时安排嘅时间表咧，我觉得呢度仲系可以再倾下嘅。不过我谂我哋同街坊嘅租约咧，就系去到明年八月啦，而家都系咁。 好，唔该晒黄建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好， OK， 拜拜。 黄建伟咧就系社联业务总监嚟嘅，讲到佢哋有份筹建嘅呢一个南昌220嘅项目啦，就系、是、第一个嘅组合社会房屋嚟嘅。咁而家就话因为租期两年啦。入咗伙一年噶啦，其實已經超過咁啊，有啲街坊都擔心，出年租約期滿，咁佢哋嗰個情況係點咧？係咪要搬翻出嚟住翻去劏房咧？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佢哋都有接觸到一啲嘅街坊，或者有留意到今次呢一個嘅情況喎。有深水埗區議員李霆鋒，早晨。 系你好，早晨啊，主持。 早晨，李霆锋。头先讲到呢个南昌220嘅情况，出年八九月到啦，就系、是、届满噶啦个租约。有冇听到一啲住户向你哋求助或者求助内容？通常主要系关注咩咧？ 嗱，我估两样嘢啦，因为我哋都收到一啲消息啦，咁就系即系即系个租约。头先你都提过租约嗰个问题啦。咁有啲街坊咧，其实佢哋最关心嘅系两样嘢嚟嘅。第一个咧就系佢哋如果下年租约完咗之后，佢哋仲未上到楼，咁佢哋会即系个何去何从啦。咁呢个就系佢哋最关心嘅问题啦。咁另一样嘢就系咧，因为而家喺个计划里边咧，其实佢哋嘅租金其实系因为有津贴就俾佢哋，咁所以咧其实应该系相宜嘅。咁但系咧，当佢哋要搬翻出去市场嘅时候咧，其实就如果佢哋又未上公屋，咁佢哋之后嘅租金会系点样样咧？虽然而家有租管啊，咁但系佢哋签嘅租约其实道理上嘅租金应该系会高过而家住喺呢一个嘅即系社会房屋入边嘅。咁所以呢个都系佢哋另一个担心嘅地方咯。 嗯，而家话即系未轮到公屋嗰啲住户，系咪我听即系政府公布啦，系咪都话六十几户？你接触到系咪咁啊？或者有啲乜嘢嘅谂法咧？如果真系要搬出嚟又未上到去公屋嘅时候， 嗱，而家其实如果针对翻南昌20嗰个计划咧，其实佢总共嘅住户咧系得89个嘅啫。咁、但系如果根据翻即系我哋睇到即系无论系区议会官方俾嘅文件，又或是即系传媒嘅报道啦，其实都系睇到如果成功可以上到楼嘅，其实得8户嘅啫。咁如果就算加埋去到下年即系8月完约之后咧，其实大概评估嘅啫，评估都应该系多10户咧系可以上到公屋，即系到佢轮候到嘅上公屋。咁即系话咧，其实实际上咧如果真系可以喺个计划里面帮到手咧，其实都系得20%到。咁其实呢个系一个都几担心嘅数目，即系话咧有80%嘅住户咧，其实都系要面临要搬迁翻去市场。未有一个可以安置接收嘅情况之下咧，佢哋搬翻出去，咁所以咧呢个系一个几令人担心嘅嘢嚟嘅。咁因为第一就系市场上，头先讲咗嗰啲问题啦，即系都系要住翻劏房，或者系要租一个比较相对高啲嘅租金啦。第二样嘢咧就系佢哋要再搬迁，因为佢哋再搬迁咧，其实搬系一个唔容易嘅事嚟嘅，因为本身又要清好多嘢啦，又要搬翻去一个冇 lift 又系即系冇 lift 啊嘅地方啊，咁样其实都有几麻烦嘅。即係對於住户嚟講幾麻煩。 但係其實呢個項目本身都只係租2年嘅啦。其實住户係咪應該一早已經預計咗會有呢一個情況出現？ 其實道理上係應該有預計到嘅。咁但係當然啦，作為一個住户，你都希望可以有一個安穩嘅居所，咁都希望可以有一個續租嘅安排。咁而家我哋睇到咧，社會房屋有一個兩邊完全唔同嘅進路。咁第一個進路咧，就係佢會喺政府嘅一啲閒置用地嚇，包括喺啲短租地啦，或者係啲臨時政府撥地上高咧，興建一啲組合嘅社會房屋。第二類咧，就係而家好似南昌20呢個情況啦，就喺私人土地上高度興建，即係借地度興建。咁呢兩樣係唔同嘅，因為政府嘅用地上高咧。 李霆鋒啊，因為咧差唔多到9:30啦，我轉頭翻嚟揾你再傾多陣啦，好嘛 ？OK， 好，冇問題。 好，李霆鋒咧就係深水埗區議員講到咧呢一個嘅首個嘅组合社会房屋的情况，转头回来继续跟大家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棉登径8号海域完成强制检测，截至今日凌晨0时，大约3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因应一宗由海外地区抵港之后嘅确诊个案，昨晚将海域列为受限区域，强制检测行动朝早大约7点完成。已经进行检测嘅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可以喺提供资料之后经指定出口离开。另外，当局派员到访大约260户，当中大约110户无人应门。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最快下星期举行视像会议。白宫发言人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拒绝确认会议会唔会喺下星期举行。另外，拜登话美国将会继续采取前总统特朗普时代嘅政策，禁止美国资金投资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嘅中国企业。

仙峡道的一段山顶道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的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山顶道上山就排翻落去湾仔峡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都好长的，排到去告士打道过了湾仔交汇处。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海关总部大楼一段挤塞，排到去糖水道。今日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雅山花园呢一段都是车多，排到去观景台对出。在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慢车，排到去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和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已经修订，如果业主希望在物业保留一些僭建的小型适意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只要透过小型工程监管制度下的检核计划，证明设施安全就得了。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吧。 一起走过，我是宝贝如杨总是看着我大的制作人，也是给了很多机会我的制作人，他做过导演、监制、副总裁都做了，所以他对这个圈真是了如指掌，还识落不少演艺界很多好朋友。我和他一起做节目，访问不同年代的圈中艺人。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杨少雄、宝贝如一起走过。 2021年11月10日，两电明年加价，中电每度电加5.8%，港灯加7%。 林郑月娥称，正与中央有关部委研究立法会选举口岸投票安排。 廉署拘捕三人，涉嫌呼吁他人立法会选举投白票。 欧洲多国疫情反弹，美国放宽入境限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啱啱同大家傾到咧，深水埗南昌街南昌220呢一個嘅社會房屋嘅項目啦，上年8月入伙，咁啊預租期去到出年8-9月，咁即係話前後住兩年咧，啲街坊咧就要搬出嚟啦。成個情況咧，頭先都講到區議員咧有關心到嘅喎，有深水埗區議員李廷鋒繼續同佢傾。早晨， 係你好，主持。 早晨，李廷鋒，頭先講到咧就話其實一早都知住兩年就可能有機會要搬翻出嚟，又未必上到公屋噶啦。咁嗰個情況，其實當時啲街坊點考慮咧？同埋日後繼續有一啲咁嘅社會房屋嘅項目出現嘅，如果都係租期兩年，你覺得應唔應該即係建議啲街坊入去住，或者點睇咧？個租期兩年嘅時候？ 第一就係兩年其實就太短啦，因為咧好多嘅咁大家都知道就係社會房屋計劃咧，其實佢個條件就係申請咗公屋三年，咁如果你住兩年咧，其實都係申請咗五年啦。咁但係大家而家都知道，其實排公屋咧，其實都係平均已經去到5.5年啦，已經 5.8啦，而家係 係5.8啦，其實個年期相當長。咁即係意味住咧，如果我淨係一個租約嘅話咧，其實係唔夠咧，令到佢可以安穩接駁到上公屋嘅，咁所以咧，其實佢係有機會再搬出去咁樣，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唔係幾好嘅輪迴嘅做法啦，即係佢搬嚟搬去咁，呢個其實唔係好理想嘅做法嚟。咁頭先我正如我喺啱啱新聞之前我都講過，就係而家個社會房屋有兩個進路噶嘛，咁第一個就喺政府嘅土地上高啦，咁同埋一個係私人土地上高做興建。 咁政府土地咧有個比較好嘅就係咧，如果政府唔攞嗰塊用地發展咧，其實可以有一個比較穩定嘅年期可以續租嘅。譬如咧 ，let's say 佢係五年啦，佢第一份租約五年咁樣下次地嗰申請，咁但其實可以仲同城規會申請續租。咁但咧，如果你私人土地上高興建嘅話咧，咁如果即係發展商或者土地持有人咧，其實佢需要攞塊用地發展咧，咁有機會就係好短嘅租約咧，佢就要搬走啦。咁所以其實呢個一個唔理想嘅做法。咁如果日後都真係有呢啲咁嘅計劃嘅話咧，咁當然希望如果發展商或者土地持有人佢唔急住要發展土地嘅話，咁梗係希望可以好啲啦。咁但如果好短嘅話咧，其實係咪一個適合用去做社會房屋咧？咁我有個保留啦。 最後想問一下咧，暫時呢班街坊咧，有冇啲乜嘢你可以幫到佢哋啊？或者諗住可以幫到佢哋做嘅咧？ 嗱，而家呢一刻咧，咁我估幾個方向啦。第一個咧，就係因為有一啲我都收到一啲嘅講法咧，就係話啊，其實佢哋有機會咧要轉介去其他嘅即係同區嘅社會房屋計劃。咁因為咧，深水埗除咗南昌二零之外咧，另外仲有三個嘅社會房屋計劃嘅。咁佢哋分別都係喺政府嘅土地上高，咁所以咧，相對嗰個租約應該穩定啲。咁睇有冇機會可以轉介去其他申請。咁、 okay. 第二樣嘢就當然可以繼續同啲租户睇下會唔可以爭取政府可以安排佢哋上樓咁樣咯。 好，唔該曬李霆鋒，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李霆锋就是深水埗区议员，同我哋讲到南昌二二零一啲街坊头先提到一啲忧虑，即系如果真系出年到期嘅时候，佢哋嗰个安置情况系点咧？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讲到过渡屋啦，头先之前再早啲嘅时间就讲电费啦，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有周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早晨， 系你好，请讲。 系，我早一个月前咧听有啲组织咧就话，而家其实香港咧就有少嘅空置閒置嘅學校嘅，其實佢哋咧做過渡屋咧就最快手噶啦，因為嗰啲志願機構咧就話只係需要半年嘅時間就可以改建去做過渡屋，咁呢個係一舉兩得嘅方法咯。咁因為一啲學校佢理論上個交通配套啊各方面都會係已經係完善嘅，咁亦都可以俾唔少嘅。即是劏房的人啦，或者未能够轮候到公屋的人呢是入住咯。咁呢个是比较理想。希望政府能够有系统的是将一些资源呢是整理好清楚。究竟有几多学校是闲置的，因为有阵时听见好惨的就是十几年啦闲置咗都冇用到嗰啲资源。即系有地方就冇人住，有人就冇地方住，咁啊，好惨啊！ 好，唔该晒周生，讲到过渡屋，佢建议一啲空置校舍可唔可以谂谂咧？咁，另外咧，见到有地球之友前主席黄谭志桓都打上嚟，早晨。 早晨，系啦，我就想讲翻转头讲，即系嗰个加电费嗰度啦。咁其实就我有即系两点嘅，第一个咧就即系同劏房都有关啦，就系讲即系劫富济贫啦。因为呢就即係都讲过话即係要淨係劏房去即係话计点样减啊，咁样都话要经即係啲非牟利机构啊之类係困难嘅。咁但係如果係即係我哋喺个收费嗰度分咗，即係话分即係你用电多与用用电少，即係话係划条线啦。咁用电少嗰啲呢就唔加价，但係用电多嗰啲就加。咁同埋咧係即係遞進，咁所以咧就令到啲人咧就係會慳電啦，因為越用得多就越貴。咁 但 呢 個就要睇下點劃界喎，同埋可能啲食肆又未必歡迎喎，佢哋即係可能無可避免都要用電啊嘛。 唔係嗱，要分兩類㗎，一類咧就係家庭嘅，另外係商界嘅，即係早啲即係你都有講到話食肆嗰啲細嗰啲即係食肆咧就可能係好慘啦咁樣，咁但係嗰啲係細啊嘛，反為嗰啲咧就即係好難慳，但係嗰啲大食肆咧就即係大公司嗰啲咧，佢哋有好多方法，好似正話都有講到，即係早前講話佢用啲即係換啲儀器啊嗰啲，咁嗰啲冚棒都要成本嘅，咁但係嗰啲都係要做，咁但係就即係如果我哋可以。即係遞進加咧，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咯。即係意思即係話，如果 越用得多就越貴啲電費個比率嚟講係咪？ 係啦係啦，佢而家收費咧倒轉頭嘅，用得越多咧就越平嘅。咁所以變咗個基本原則係錯。咁所以兩方面分開商界同埋家庭咧，咁你就遞進咧就可以幫得到咯。咁就呢個就即係嗰個劫富濟貧嗰個角度就會出到嚟，即係話根本上。 可以咁樣做咧，你計打咗選盤之後咧，就唔需要即係有政府又要呢度點樣揾啲錢，又幫佢哋啊嗰啲，即係好難整得公道咯。咁所以呢個係一點。但另外一點，我想講咧就係、是，即係好簡單，人都識講嘅就開源節流啦。咁開源嗰度其實佢哋係香港政府其實係做得唔夠咯。係嗱，已經講咗啦，即係話可以即係用嗰啲太陽能板。就是可以慳電，三年其實就已經完全可以即係嗰個回本㗎啦，咁就變咗就又慳電又慳錢。 OK， 咁但係你睇下我哋而家即係黃局長出嚟已經講得好叻咯，我哋有萬幾間啊，全香港有幾多間屋咧？點萬幾間係好少喎、啊？咁同埋咧最重要就係政府冇帶頭，你問一問政府有邊一間，即係可能係兩三間。是屋顶有呢啲太阳能板嘅啫，但係其实如果你係睇新加坡，啱啱最近睇你哋LHK 炒冷饭1976年访问新加坡，新加坡176年已经係30%嗰啲building 有晒呢啲能源，两方面嘅，一方面就係佢哋即係用呢啲不同嘅方法，好多新科技去將嗰啲即係嗰啲太陽能板咧，擺喺牆邊啊，各方面啲嘢，呢啲我哋係完全冇做嘅。咁、政府應該100%做，仲要佢分析嗰啲所有教育啊、社福啊嗰啲，冚棒都應該嗰啲 building 冚棒做咯。咁由商界做就因為應該有錢賺噶嘛。 好啊，明白啊，黃探支援嘅意思，即係可唔可以供電方面都揾多啲方法，一啲更加環保嘅方法，好似係啲太陽能呢一啲嘅新科技用嘅方法等等啦咁。所以陳女士打上嚟話：早晨， 早晨啊，各位。咁正話嗰位女士講嘅咧，其實我正正就係呢一個個受害者嚟嘅。因為咧政府咧就喺2018年咧10月就黃錦星咧，當時推行咗同中電就話要為環保出力啦，就推出咗呢個可再生能源發電啦。咁我哋咧咁啱，我自一個好小型嘅工廠嘅天棚，正正就可以符合呢一個條件去做呢一個太陽能呢個裝置嘅。咁於是咧，我哋當時咧就好積極啦，咁就即係根據翻政府認可嗰啲承建商，同埋即係達至嗰個安全嘅技術標準去做咗啦。中電咧亦都揾啲工程師嚟睇過，係冇問題嘅。但係問題咧就出在咧就嗰個法團咧就唔肯簽發嗰個同意書啊，咁導致到咧我哋咧就完全就冇辦法啦，工程即係全部做好曬。咁我哋咧就、 即係法團未批，但係你做咗個工程。 我因為咧當時我哋唔係好知道，即係要幾時個次序嘅前前後後啊。結果我哋咧施工就做好曬。咁當時咧就聯絡，即係希望睇下政府可唔可以幫手咧。但係咧個部門咧電話左轉右轉都冇辦法接到。咁中電咧最終咧都有個人咧就同我傾過嘅。咁佢話咧就佢哋係冇角色。他們不會幫我們出口，即是幫個法團說任何事。其實所有的做法只是將中電就去入去將原有的電錶換了一個智能的電錶，那就可以得的了。但是法團他們就說這些設施就是怕影響到大廈那個公眾那個設施啊， 成個供電啊，咁 係啦。但係你中電這邊呢邊咧，就佢話完全冇關係嘅，因為嗰啲嘅電錶啊，嗰啲火牛全部屬於中電啦、有乜嘢都係佢哋負責更換維修。咁我就要求中電咧，可唔可以發信啊，或者派啲人嚟同個法團嗰邊解釋一下咧、但係中電咧就話佢哋係冇角色，唔會參與。咁我咧就揾個民政處啊嗰啲咧，民政處都係話佢哋都係冇角色。咁所以我揾啲區議員啦，但係區議員呢一兩年個個都好似唔自身都難保啊，所以我哋真係變咗而家我投放曬喺度咧，完全冇用。咁、 okay. 叫法團可唔可以召開個業主大會啦，即係大家表決啦，佢唔肯啊，我寄咗兩次掛號信俾佢。 但而家點處理呢？即係你希望中電點做呢？或者 我希望中電咧，就既然咧你同即係環保署咧推行呢個計劃，咁點解唔去同嗰個法團解釋咧？所有的裝置都不會影響到他們公眾大廈那些設施的嘛。 好啊，謝謝陳女士，多謝你分享你這個情況，就是想在大廈裡安裝一些太陽能板，但是可能遇到法團的一些、溝通，以及他們擔心大廈整個供電等等一些不同的問題的情況。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張鳳平。 在《三国演义》入面有一个情节，曹丕因为妒忌曹植的才学，命令曹植要在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如果不是就会将他处死。于是曹植就吟出了一首讽刺骨肉相残的七步诗。这个七步成诗的故事大家应该耳熟能详，来到现代都有一位才子，他只是用了一餐饭的时间就将整本小说的回目定好，而小说的内容都是写手足之情。这本书就是张大春的《我妹妹》。张大春是台湾作家，有顽童的称号，虽然他本人对这件事不以为然，但是事实上他都真是一个百通之才。 张大春的创作包括小说、诗词、京剧、书法、文学评论和新闻评论等，曾经以笔名大头春在《中时晚报》撰写《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风魔九十年代。《我妹妹》是他的续作，起源相当有趣。当时在1993年，张大春和联合文学的总编辑吃晚饭，席间总编游说他为大头春写续集，张大春不应承，总编却有备而来，说张大春若果不写，他就找个当红的女作家，请对方用大头妹做笔名代写。这招激将法果然凑效，张大春随手拿起台上面的点菜单，在上面写了一式两份的《我妹妹》的回目，一份给对方，一份自己留底。跟住在26日之后，我妹妹就成书出版。 看落好像很胡闹的起源，其实都挺配合我妹妹这个讽刺社会种种荒谬的青春故事。而大头春自成一格的幽默不足，令到书入面的沉重议题得以用一个通俗的方式去到表达，所以都被誉为台湾版的麦田部首。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妹妹》，作者张大春，由印刻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香港大概有20000多个嘅丙型肝炎嘅患者啦，但系话佢哋过往咧呢个治疗率咧都唔高噶，亦都好难透过咧啲大型嘅筛查揾出一啲患者。见到港大医学院咧就有一个嘅叫做目标群组消除嘅策略啊，就话系进行一个嘅丙型肝炎啦嘅筛查筛检嘅一个先导计划噶。详情咧都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副系主任余万峰，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余万峰，想问一下啦，今次你哋嘅呢个策略叫目标群组消除，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本身？首先，丙型肝炎喺要揾出一啲确诊者嘅时候，有啲乜嘢特别，有啲乜嘢难度喺度咧？ 其实因为喺香港嚟讲咧，我哋丙型肝炎嘅病例唔多啊，咁我哋成个香港咧都系讲紧即系22000多人，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咧，如果我哋每一个人都去验咧，变咗会用咗好多嘅时间。同埋即係人力啊、物力啊，都揾唔得集中到出嚟啊！咁所以咧，我哋做一個叫目標群組嘅策略咧，希望咧我哋揾出一班高危嘅有丙型肝炎嘅人士，跟住我哋就同佢做一啲嘅篩查咯。 嗯，邊啲係你哋嘅目標群組咧？邊啲係高危咧？ 基本上丙型肝炎透過啲我哋叫體液傳播嘅，咁所以咧我哋講緊一啲譬如好耐年，即係可能百幾年之前曾經接受過輸血啊，或者一啲嘅我哋叫做血嘅 product 啊產品啊，咁嗰啲會有高危嘅嗰啲叫高危人組啦，共用針筒啦，一啲介入性嘅治療，不過嗰啲嘅儀器未經完全消毒啦，即係譬如紋身啊嗰啲咁樣啦，針灸啊咁樣啦，咁仲有一啲我哋叫做性工作者啦，呢啲咧就容易啲咧会感染到我哋叫做丙型肝炎咯。 嗯，但要揾到呢啲目标群组易唔易咧？即系头先你讲到呢一类人士，即系有啲未必有记录噶嘛，即系系咯，咁点样揾到？ 其实困难嘅，因为你知道头先我所表列嗰啲群组嘅人咧，因为佢哋一来佢自己冇症状咧，就好少去真系去揾医生求助啊。咁所以咧，我哋就要透过呢个计划咧，揾一啲我哋叫做社福机构啦，或者一啲我哋叫 NGO 啦，咁佢哋有。 有集中性，有呢啲咁嘅人士同佢哋有關聯嘅，咁我哋就去嗰笪地方咧，就同佢哋做呢啲咁嘅篩查，咁變咗咁樣做法咧，就容易啲去揾到呢班嘅病人出嚟咯。 嗯，暫時做咗呢個計劃幾耐，同埋揾到幾多人完成篩查，個確診情況係點咧？ 其實我哋2019年咧開始呢個計劃嘅，咁直至到即係。嘅八月為止咧，我哋講緊已經做咗篩查到210多人，咁當中咧其實咧大概咧都有超過半，即係我哋叫一半嘅人啊，甚至多過一半嘅人咧，我哋見即係驗到真係有丙型肝炎呢個大菌嘅情況咯。 這個都算係滿意咯，即係意思係個篩查嗰度揾到中嘅人。 係啊，因為依個就係我哋好 selective， 即係好集中地去揾出嚟嘅時候咧，變咗嗰個嘅我哋叫做得到嗰個結果咧，就容易即係變咗，即係叫我又叫鼓舞啦，因為可以有效地可以用一個短嘅時間同埋一個集中嘅資源咧，可以揾到佢哋出嚟咯。 但你哋揾到之後，下一步係點咧？係即刻揾佢哋去醫啊？嗰個情況又係如何？ 係因為咧，如果普通我哋叫做排隊，即係去公立醫院去睇。即係我哋叫肝科嘅診所咧，其實我哋普遍嚟講咧，都講緊成180天最快。咁我哋因為依個有一個我哋叫先導計劃咧，咁我哋當我哋揾到呢班人，即係確實再有呢個叫大菌嘅情況咧，我哋咧就逐個咧就去叫即係邀請佢翻上嚟。咁我哋變咗成個嗰個嘅診症第一次見佢嘅時間咧，就縮短咗大概咧，起碼都有3-4个月嘅時間。咁所以變咗咧，佢得到治療嘅速度啊，咁咪會快咗啦。 嗯，有冇話治療嘅方式有啲乜嘢唔同嘅？ 其實大部分我哋嗰啲依家得線嘅治療方法咧，都係用緊一啲嘅口服嘅藥。咁講緊咧8-12个星期咧，其實咧我哋可以達到咧90%或以上嘅病人咧，可以清除或者我哋叫消滅咗呢個嘅丙型肝炎喺身體裏邊。 即係之後就唔使再食藥嘅咯，8-12个星期。 係啊，成個療程只係8-12个星期嘅啫。 因為過往聽過好似有啲都幾辛苦噶嘛，又會嘔啊，又成。而家係咪都係類似係咁樣？ 依家依類型嘅藥物，我哋叫做有啲叫聚乙肝藥素或者利巴韋林咧，係即係差唔多講喺我哋叫做上一代嘅治療方法。因為未有呢啲我哋叫做直接口服嘅治療之前咧，我哋利巴韋林同埋呢個肝藥素咧。聚乙肝素咧係一個主流嘅醫治方法，咁要成即係大平均嚟講咧，大概1年嘅時間，同埋又要每個禮拜要打針啦，副作用比較多啦，咁所以依家咧即係全球嚟講咧，去醫治丙型肝炎嚟講咧，依啲嘅口服藥只係食8-12个星期，又冇一啲明顯嘅副作用咧。已經成留咗主流，或者可以話大部分90-90%嘅人，如果考慮接受治療咧，都係用呢個方法啦咁樣。 我想知道你哋由篩查嘅人揾到佢哋確診啦，到去醫嘅人咧，中間係有幾多少？會唔會確診咗但係揾唔到佢哋啊？咁樣噶？ 會有嘅，有部分嘅人咧，我哋因為同佢做咗檢查，跟住我哋都要。接觸翻佢哋咧，咁我哋咧有即係大部，即係唔係大部，有少部分嘅人咧，就即係我哋揾唔到佢哋，甚至有時我哋揾佢哋，我哋喂請你上嚟，我哋同你進一步嘅檢查，睇清楚適唔適合用藥嘅時候咧，佢哋有啲人咧都覺得會有少少麻煩啊，咁所以咧，依個係我哋面對嘅，我哋叫挑戰啦。不過總數嚟講咧，我哋都係講緊即係10%多或者少過20%嘅病人咧，唔肯上嚟嘅啫，其實就係。 嗯，有冇一啲嘅目标，希望年底做到几多个筛查，或者揾到几多确诊者咁样？ 其实我哋依个嘅先导计划咧，其实我哋嘅目标咧就喺今即系2021年咧，之内咧或者12月底咧，我哋可以完成480人嘅筛查嘅。咁我哋依家目标咧都有成100多个病人未做嘅，咁、okay. 所以我哋希望咧可以加快呢个咁嘅速度啊，咁样。 好啊，唔该晒余万峰，多谢你同我哋倾到呢度。 OK， 好，唔该晒，拜拜。余万峰咧就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副系主任，讲到丙型肝炎，佢哋有一个叫做目标群组消除嘅策略，希望可以揾出更加多嘅确诊者。